想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茫了谁，红尘最微醺的岁月我永无悔，可永远是爱你的水。